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3集，阴影仿佛又更深了一层。阿楚竭力想看清白里渊的神色，却只看见他瓷白的下巴和殷红的嘴唇。屋子里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沉默，他不说话，阿楚捉摸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，恐惧像毒蛇舔舐着阿楚的手。 哼，我有的时候真想抛开你们的胸脯看一看，那里面跳动的心脏是热的还是冷的？前一刻还亲热的喊我阿渊，转头便可以向别人出卖我。 白里渊低低冷笑。 啊，我原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。阿楚姐姐，你在发抖。你怕我吗？是不是你也觉得我是一只恶鬼？ 他俯下身来，直勾勾地盯着阿楚的双眼。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么吞下极乐果跟我离开，要么就去死。 极乐果。阿楚打了一个激灵，眼前又浮现青石板上直挺挺的尸体，雕花大床上枯骨一般憔悴的祭子，白里渊的双眸似有血色，他从那双黑幽幽的眼睛里看见尸堆成山。 我不要！ 阿楚蓦地尖叫起来，一把推开白里渊，拔下发髻上的金头攒珠玉钗对着他。 你这个疯子，你口口声声叫我姐姐，暗地里却害了云仙楼所有的人。你和沈爵有仇，你去杀他就好了，为什么要牵连无辜的人呢？你…… 阿楚簌簌发着抖，咬牙切齿道： 你爹娘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一只恶鬼。 阿楚的话恍若一把利刃刺入心脏，白里渊眸中浮现狰狞之色，抬手想叫刺客进门，却看见阿楚眼中汩汩流下泪来，泪珠一滴一滴地砸在地上，像碎成了千万瓣珠玉。白里渊微微一怔，脸上的狰狞慢慢消退下去，他垂下眼帘，转头望向窗外簌簌摇动的堂地花，轻声说道： 姐姐，上次我给你的故事还没有说完，你还想听吗？ 他没有等阿楚回答，自顾自地说起来。 九弟弟死了之后，爹娘再不允许我下山，山顶上的日子真的很无聊。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待过，你就会知道，除了雪就是天，除了天还是雪，白茫茫一片，连多余的颜色都没有。我每天都堆雪人，雪人多得站不下，我就把雪人堆下悬崖，堆新的。老尼姑看我可怜，开了庵里的藏书阁让我去看书。我翻了很多本古医书，里面记载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老方子，我挨个试。雪狐不好抓，黄鼬、兔子、老鼠都被我试死了，我就拿自己试。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再也无法长大了。 阿楚怔怔地放下钗子，白里渊转过身来，遥遥地望着他。 阿楚姐姐，我出生在大雪纷飞的乾元十八年正月初十，我出生那天天狗食日，家里来了一个老和尚，说我是降世的恶鬼。 今年十九岁了吗？ 阿楚瞪大双眼。 没错。 白里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。 像个怪物对不对？九年了，我才长高三寸，常人14岁有天魁，我去年才有，和你一样。我爹娘也这么想，我是个怪物，该死。 他想起很多年前爹娘带着大夫上山给他看病，他很高兴， 这是爹娘头一回上山来是为了他。他躺在拔布床上，看着那个大夫捏着他苍白的手腕。大夫捏了半晌没吭声就出去了。大夫的脸色不好，他心里忐忑，偷偷摸摸爬起来。他有预感，他可能再也好不了了。其实长不大也没关系，永远当个小孩也很好。他想，这个病得的久一点，或许爹娘还会再上山来看他。他赤着脚踩过花圃里白花花的雪地，踩过穿堂冰凉的梅花砖，庵里死一样的静，他只听见自己的光脚丫踏在地上的啪啪响。摸到了爹娘下榻的禅房，透过地烟罗的窗纱，他看见爹娘端坐的影子，还有那个老大夫。老大夫捏着自己的山羊胡子，轻轻摇着头。 这是你们百里家的报应，老天爷降的罪。 他娘说， 这病治不好怎么办？他像一个怪物。 屋子里沉默了很久，他抱着膝盖听簌簌的雪声，终于他听见爹爹的声音。 罢了，送他去西域吧，既然他是恶鬼，就该像恶鬼一样命硬，送他去西域，从此生死由他。 那话又冷又硬，传到他耳里是沁骨的凉。他们终于不要他了，像丢弃一只狗，扔到异国他乡，扔到一生再不相见的地方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禅房的，爬上冰冷的床榻，怪物这两个字从娘亲的嘴里吐出来，在他耳朵里回响，最后变成凄厉的尖叫。 怪物，怪物。 他怔怔地想，他是怪物。他又翻起了医书，墨笔勾勒的花映入眼帘，细细的花瓣蜷曲着收紧，像一圈尖尖的牙齿咬合在一起。他想起每当冬天过去，禅房外面就会开好多这种花，从山顶一直蔓延到山腰，像摧枯拉朽的火焰，那是山顶唯一艳丽的颜色。原来大雪之下掩埋的从来都是阴阴的杀机。 七月半对我来说不够用，他一年才发病一次，我等不了那么久，所以我提高了药丸的浓度，两倍不够就四倍，四倍不够就八倍，终于我配出了极乐果。 你把它喂给了你爹娘吗？ 阿厨怔怔地问。 我把药丸碾成粉末，倒进了百里家的水源。 百里渊冷笑着说道。 百里家在山腰，而我在山顶，有一条河从山顶的冷泉发源，他们每日用水都取自这条河。是不是很笨啊？在府邸周围建造哨亭，包裹得像一个堡垒，命脉却暴露在外。 百里家有多少人？ 阿厨问。 不知道，没数过。 百里渊笑着说道。 总之我下去看望他们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疯了。姐姐，你真该看看那个场面，那是我一生最快意的时候。 他提着一盏白兔灯笼，哼着歌在回廊上走，一面走一面在四处点火，火焰随着他的步伐蔓延开来，爬上大红爆柱，爬上彩画房梁，爬上屋脊上的脊兽。他的姐妹兄弟面孔痉挛地从屋子里爬出来，哭嚎着问他要极乐果。他面无表情地撒出一把粉末，他们争先恐后地在地上舔舐，衣裳被火烧着也无知无觉。 亲爱的们，想获得小胡老师和林飞的亲笔签名明信片吗？去微博找林少侠本侠，有惊喜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